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香，一片深情，一段回忆，一种人生。40载岁月，文学一直滋润我们的心灵。40年光阴，阅读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40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40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滋润心灵，专业的有声语言创作可以沟通你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听广播，是因为爱听广播里讲故事，爱听书，爱听有声小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听到的那些有声小说，它们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见证了广播的变化，见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的变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演播艺术家艾宝良先生，欢迎艾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熟悉的声音，还想找补一句熟悉的味道。一会儿艾老师要在节目中给我们现场播一段啊。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的编辑周海燕，欢迎海燕。 大家好，我是海燕。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大家好，我是小群。 其实小群也演播过小说。 哎呀，不在艾老师的面前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哈。艾老师是大师， 他这意思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 有很多的学习的这个机会。今天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包括对收音机前很多喜欢听小说的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帮我们一起梳理一下我们听了这么多年的机会了。 对，其实我海燕还有小群，我们都有就过去听，就趴在匣子旁边在那儿仔细听啊，聚精会神听广播的那个经历。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作品，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带着不同时代的那种声音的烙印。我们先来听一段啊，这一段您来猜猜是谁播的。这是很早上个世纪70年代的作品，那个时候声音的处理是这样的，大家听听这是谁播的。有几个选项啊，有几个选项 A 关山， B艾宝良老师， C 梁岩， D 王刚。您听听他是谁播的啊，这是四世同堂的一个片段。 本台从今天开始连续播送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老舍的作品是着重写人的，这在他的几十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和他的话剧、戏曲剧本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尤其是他的几部脍炙人口的名作，写人写得真，写得活，简直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老舍是运用纯正的北京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因此他的作品对北京人来说更显得格外亲切。 下面就请大家欣赏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关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赵宗杰朗诵。 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就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么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么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和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有声小说啊，来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底漏的有点太早了，您要仔细听就听出来是谁了。其实我们是想放另一段，但是已经把它放出来了啊。 我们今天因为跟大家准备了特别多段曾经可能我们以及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在广播里听到的声音啊。 啊、哦、所以咱们下半时段再考一个啊。 好， 这个刚才我们放这段录音的时候，几个人就陷入了回忆啊。我们先问问海燕，因为他是专门录制这个有声小说的，他就说这声音的感觉不大一样啊。 对，我属于声控者了，对声音还是挺敏感的。 你觉得就那个时候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和今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会儿艾老师也得说一说。 对，我跟艾老师刚才我们俩互相探讨，那个时候感觉他们的播音的那个腔调是往上扬的，就好像在播讲新闻联播的那种感觉，可能也是在提醒大家去听到这个声音吧。但现在我们播讲习惯的是娓娓道来、 哦、 就好像因为是一对一的，就一定要在耳边再给你讲故事，但那个时候给我感觉更多的是在演播， 就是面对大众的， 对，面对大众的 有声语言传播。 对对对对对， 是一对多。 对， 现在 我觉得好像速度差不多，是吧艾老师？ 嗯，是是是是是。 嗯，艾老师听这段有什么感觉？ 我第一个是感觉很崇敬，因为关山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崇敬的演播艺术家。 嗯， 当时还有几个演播艺术家，什么仁义的董行吉呀、啊， 啊， 就是特别爱听他们的东西。 嗯、 啊，声音那么好，嗯，放在那个年代呢，应该是就非常非常的，觉得特别崇拜的这么一种感觉。现在听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声音是我那么崇拜的一个声音。 嗯 啊，但是如果就像是海燕说的，从这么多年我们的演播有没有什么总不能原地啊，有没有什么前进或者是怎么样 变化， 有什么变化来讲，我觉得也是这样。最大的变化是大家更用话筒了。 嗯， 过去是像舞台上那样把声音扬出来啊，齐老爷子他演 的像话剧一样， 齐老爷子最盼着 就演的成分还是多， 他把声音扬出像舞台上一样。那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要用话筒了，齐老爷子就可以了。 哎呀，好耳边的哈， 在耳边听，现在是伴随嘛，伴随的很多。 你要那么样的，人家开车不听你的，就感觉不是为我一个人说的哈。 对， 对， 嗯，我们今天很多听众知道艾老师来了，互动特别的踊跃。刘海平老师说：“哎呀，现在播小说就像讲故事啊，非常的平实。” 是。嗯、是是是， 他这个总结是非常的准确的， 是非常准确。 嗯，其实小群啊，今天为了做这期节目，特别用心 哦， 去我们台史馆 哦， 又重新学习了一下，来把心得和我们分享一下 啊、哦，太好了。 我是今天走到我们这个梅子版权部去找到了，就是关于电台的一些文艺作品节目的历史，才发现哇，原来我们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电台是在1949年建立的，然后当年大家猜一猜，我们现在文艺广播全天有很多档文艺类的节目哈、啊，包括其他各个我们的频道，交通台，然后音乐台等等的，加起来现在都没办法数是多少小时。当然我们可以统计啊，你们猜当时我们刚建台的时候一天的文艺类节目总长多少？ 你咋不把这个出成题呢？你说 当题呗， 也可以给大家猜 一 下、 有选项吗？ 大家猜一下，是在3小时以内、10小时以内、15小时以内， 我觉得应该是最少的吧。 我怎么觉得得有15个小时啊？ 我觉得是 天的， 我觉得是3小时以内。 啊，还是艾老师有经验哈。那时候我们一天播出的文艺节目只有2小时45分钟，大家现在其实是不太可以想象的。而且在我们北京电台建台之初呢，咱们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科统一编发的很多的文艺类的节目、文艺类的作品来我们来播出的，一直到了这个 那个时候，更多可能是录播。 哎，对，那时候应该大多数的文艺类作品 录播 是录播 的 、对。而且我们刚刚建台之初呢，实际上我们还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为大家制作这样的一些节目。那北京电台建台之初啊，由中央电台提供了我们只有什么呢？只有诗歌欣赏和故事讲述两个栏目。你看现在还并没有像现在叫小说联播呀、长篇联播呀，都是没有的。那后来呢，咱们北京广播剧团成立之后，文学类节目才有所增加，比如说我们设立了小说朗诵。那刚才艾老师讲了，说当时有点舞台的感觉哈、啊，那时候连节目的名字都叫小说朗诵。 嗯， 对，朗诵 不叫小说演播或者是联播啊，有诗歌朗诵啊，播音剧，咱们现在叫广播剧哈，当时叫播音剧，还有电影录音啊、剧场演出实况转播等等节目。然后一直到了60年代，文艺广播当时开始自办我们的，就是北京电台开始自办我们的文艺节目，但是录音条件很差。你比如像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录音机房的，因为它需要把 对把其他的声音都屏蔽掉，只有这个声音。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设施严重不足，既没有大中型的播音室，小型的录音机房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没有办法请文艺团体到现场来进行录制。所以你看很多它都是到了这个演出的现场去进行录制。那么一直到1979年，是在原电台的文艺组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文艺部，下面呢有了什么呢？有了音乐组、戏曲组、文学组和广播剧组。文学组就是会有一些小说类的、诗歌类的、散文欣赏类的节目。那一直到了1980几年，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咱们有了，哎，有了立体声了。首先是音乐节目、先有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北京电台是先成立了音乐广播的一个专业广播。那么后来呢，一直到1994年，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才是正式成立了。 94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段啊！ 而且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选这个四世同堂？为什么一定要选四世同堂呢？其实咱们播过的这个优秀的作品非常多，是因为啊，老舍先生的这个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咱们北京电台制作的，在播出之后呢，在当时的全国各省市的广播电视长篇交换会议上，就被87个其他省市的专业广播然后要走了，去播了。而且在这之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才把它改编成了28集的电视连续剧，就是后来大家有印象的这个《四世同堂》。于是《四世同堂》的一股热潮就一下子掀翻了全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广播人来说，还是很骄傲的一段历史啊。 对，我看小群在讲述的时候啊，梳理了这个脉络。脉络需要细节去丰富，这部分交给艾老师啊， 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们 他说了一个1994年北京文艺广播成立了， 对， 在1994年的前一年，1993年，艾宝梁老师和广播结缘了。考大家一道题，原来艾老师是做什么的？A. 唱京剧的。 啊？不会吧 ？B. 啊，这个机械厂的工人。C. 是一名老师啊。 对， 大家猜一猜的。艾老师是干嘛的啊？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1993年的时候，艾老师第一次走进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此后25年，和我们电台这个机缘不断啊，这个门槛走过了无数回，见证了我们这里的物是人非。来讲讲，刚才我问艾老师，这么多年播了多少部书了？ 哎呀，有， 我觉得得有。 对， 怎么也得上百部了， 100多部了， 100多部了。刚才还问了一问题，这么多年播的书加起来多长时间？ 那次我算了一下哈，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连着听，大概要听3-4个月， 就一天24小时啊， 不停。哇，你可以这么算呢，就假定是按1天30分钟算吧，乘以25年，乘以360天。你说这多长？那天我算了一下，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但是这放在这么一个时间的长河里，就不显得什么了。 所以艾老师是见证着文艺广播的一个成长了。 那不敢那么说， 从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在成长。 不敢那么说， 要说还比咱早一年。 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常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或见到自己喜欢的艺术家会说一句话，就是我是听着您的或者看着您的 长大 的。 哎，我们听众特别多，比如说果味羊，我一般没怎么见他互动，他说一会儿艾老师一定要念一段啊。我2001年上初中，我天天夜里熬夜到12点听午夜拍案惊奇啊，就被艾老师演播的那小说吓得都睡不着觉。 对，午夜拍案惊奇是99年， 99年 开播的节目。 对，然后艾老师就一直在午夜拍案惊奇。 99年是我跨进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一年。我那年也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忠实听众。 艾老师刚才跟我分享一细节，有一天他和老伴儿去银行办业务啊，然后就把身份证递给那个就是工作人员了。那工作人员我估计年龄啊30多岁，不到40哈、啊。然后一看这名儿，艾宝良，然后就问老伴儿说：“真的是他吗？”我当年就是听着他的这个小说陪伴我度过大学的时光哈、啊。 是 啊，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这个刘老师刘海平老师还真知道原来您是干嘛的，人家说艾宝良最早是唱京剧的。 他怎么知道的？ 我再考您一个，刘海平老师唱的是什么？哪个行当？ 对，这个他们恐怕就不知道了。 这个恐怕就不知道了、 这个刚才说我是那个我一直在说1993年，跟咱们北京台湾接的缘。我今天可能要稍微的有点发展。 嗯， 我仔细想了一下，真正跟咱们北京台居然比还要早， 还要早。 是我在上那个戏校的，哎呦，换了穿帮了。 没事，知道您唱京剧的，没说行当的啊。 是在我上那个穿帮的时候啊，上戏校的时候、北京台有一个节目的做台标 啊、 就像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类似这样、我忘了就是什么，就好像小朋友大家来听老爷爷讲故事，类似这样的一个事儿 啊、 就上我们学校去找人了， 录一个 slogan 啊、 那叫 slogan、他吧我就去了、当时咱们在哪儿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边上是小灰楼，一排平房小灰楼那儿，北京台在那儿， 还不在建国门这儿， 不在这儿，后来才搬过来的、你看我要说这段历史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什么呢，我特别深呢、就是怎么这儿的人说话都这么好听啊，我真的是一种感觉。因为我在戏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那是京腔京味儿，怎么着爷们儿，练功了吗？嘿，就都是这个调。后来那天我一到那儿，哎，小李啊，吃饭了吗？我到食堂开饭了。哦，真的，今天吃什么？红烧肉。哎呦， 他平时说话就这样是吧？ 声音真好听啊， 穿透力好强。 我才知道 他们都是蒙、咱们现在都是蒙人的。 后来我才知道，哦，电台的人说话都这么好听啊。哦，吃饭了吗？吃了。哦， 像配译制片似的。 不是，真这么说话。你现在电台的人说话也这样、你意思一听 是吗？ 小张小李，哦，今天有点堵车是吗？好吗？ 谁这么说话呀？高磊吧。啊，这个我们听众说，这是这个黑猫吴家贤说，这个我小时候天天蹲守午夜拍案惊奇，觉得艾宝良老师等于恐怖啊。最近发现艾老爷子播童话也很萌，前几天给4年级的同学放艾宝良老师播的《黑猫历险记》，真的像一个外国绅士， 是 低着头笑眯眯的给孩子们讲故事。下半时段我给艾宝良老师准备了一段音乐，让他来点恐怖的，是吧？ 我们这儿有现成备好的哈。 接下来咱们再来放一段好不好？我们把时光再往后穿一穿啊。这个刚才放一70年代的，这个肯定在70年代之后了，应该是在90年代。大家听一听这段啊，找找这个回忆的感觉。 作者科林麦卡勒，翻译小明陈明锦。由慕云董浩演播。 1915年12月8日 Matty 克里阿里度过了他的4个生日。吃过早饭以后，妈妈悄悄地把一个棕色的纸包塞到他的怀里，叫他到外面去玩。于是 Matty 蹲在大门旁边的金雀花丛后面，性急地扯着纸包。纸包很重，上面依稀带有瓦西尼商店的味道。 这说明无论纸包里是什么东西，它都是特意买来的，而不是自己做的或者是别人捐赠的。 确实是意料之外的。麦奇生平只到瓦西里商店去过一次，在五月天回家的路上，她成了一个好姑娘，很乖的躺在妈妈身边的手推车里，因为她太兴奋了，一直看不见想不起更多的事情。她只记得坐在商店柜台上的美丽的娃娃阿格尼斯。阿格尼斯穿着粉红色的缎料撑裙，上面打着奶黄色的镶边皱褶。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有声小说《荆棘鸟》啊，其中的这个女生慕云老师，海燕曾经和他合作过，是吧？ 对，他自己也非常好的一个，我接触他的时候已经是老太太了，已经是老师了。慕云老师他叫自己牟云， 牟云、啊， 对对对，他叫自己牟云老师，但这个字其实他觉得还好，叫他什么都行。他声音特别美，他人也很美。然后我跟他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当时是给我还念过武侠小说呢。 这个声音的感觉其实就改变了哈。 对， 时光走过20年，你发现就松弛了。 对，松弛了，松弛了很多。而且他自己也在发展他的声音，不过现在慕云老师已经年龄可能比较大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再找他来演播小说了。 其实人的一个声音的状态取决于他的心态。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包括现在艾老师也是，给我们来演播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吗？他们是从灵魂里，从骨子里真的喜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是说我只是来给你干活，然后来播一段东西，播完我就忘了，真的是从心里头喜欢。 我在刚才和艾老师聊的时候，他说我塑造的人物都在我脑袋里呢，他们是活的。 对，艾老师很过瘾的，他一个人驾驭很多角色，自己就像导演一样演一部戏。 然后我说那您播小说是什么感觉呀？他说了三个字，太好了。 对， 这太好了里头有很多很多故事啊。我们在节目下半时段一定让艾老师给大家播两段，第一段是盗墓笔记，第二段是菜谱。但是艾老师能把菜谱播成盗墓笔记的感觉啊。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文学和声音之门，一会儿见。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听到的那些有声小说。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演播艺术家艾宝良先生，欢迎艾老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的编辑周海燕。 大家好，我是海燕。 哎呀，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爱广播还是因为愿意听有声小说，我们好多听众都互动了，隶属了现在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各个小说的这个演播的演播人啊，什么英超也提到了，小曾也提到了，都是他们喜欢的。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比如说艾老师和海燕两个人合作要录一部有声小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录制过程是大概什么样子的？你俩得一个人一个屋吧？ 对，艾老师在棚子里。 在棚子里啊？ 对， 他那个棚子为什么叫棚子，是什么样的 录音棚吗？我们都叫录音棚。门一锁，门一关，不能锁上。 艾老师锁里头了。 但艾老师很厉害，他录基本上5-6讲不带出来的，他会一直在录。 这个，5-6讲多长时间啊？ 一讲要20多分钟，就是20多分钟只是录音的时间，真正要是下来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吧。得有半个小时。 那就是2-3小时不出来。 得有。 艾老师不觉得在里头缺氧吗？ 所以刚才那道题有没有人答对？艾老师以前的那个专业， 对，答对了，人家说京剧什么行当， 对，但行当很重要。 他们说不明白了， 行当很重要啊。 不说这个了吧？ 不说了。 但我觉得艾老师的功底在这儿呢，就因为他以前学过这个， 学过站桩。 艾老师现在是可以凌空翻一个跟斗的， 那是武生啊。 当然就是武生了啊， 被猜出 来了，非常厉害，因为他的那个底气，还有那个坐得住的那个扎实功，其实这些也都是很有要有保障，对演播小说要有保障的。 我稍微插一句啊，虽然我是这期选题的策划人，但其实我自己也播，然后小说我播的很少， 所以你最适合策划吗？ 因为我播的太差了。我们整个录音机房其实是封闭的，完全封闭的，什么窗户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保证声音啊，在里面待很短的时间就缺氧了。我是经常就是越录错越多，越录错越多，是因为大脑缺氧，思考变慢了。所以艾老师厉害， 2-3个小时， 老前辈真的是厉害。 没有，坐在里边啊，如果是身临其境的话， 这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艾老师录的时候会把大灯都关掉，只开一个小灯， 在那个世界里啊。 然后我们那个录音棚经常会叽叽嘎嘎，还有声音。 叽叽嘎嘎还有声音是什么意思？ 就播着播会咔一声或者叭一声，你知道吗？就会配合我们。 艾老师刚才说感觉特别好啊，三个字特别好。他说，播着播着我就觉得穿越时空。你别看我现在这个岁数大了，但是我会演一个青年，会演他们恋爱的时候， 对， 演他们的中年和妻子媳妇吵架的时候， 对， 那都是穿越时空，特别棒哈。 对对对，现在正在播的那个《唐婚》，咱们文艺台，午夜发现惊奇，晚上11点， 嗯嗯， 就是我跟小燕老师播的一个婚恋的这么一个，我们俩播的可投入了， 特过瘾吧，老师， 特别过瘾。嗯， 所以我常说，有人说我是恐怖老头，我可能有点给人这种印象，实际上我还有多情的一面呢。 多情的老头， 多情老头。刚才我跟小米建议呢，我说以后的婚恋节目可以让我 咱做一期吧，行吗？打开婚恋之门。我们选题策划人小群啊，特意提溜着采访机，就把这个有声小说录制的过程体验了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们来听听。 都对是吧？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处理李玉萍啊？为什么不还我一个公道？ 这里是演播人都错了， 可是道理对不等于道理啊不等于事实，咱俩想为什么不还我一个公道啊？哎呀，可是道理对不等于事实对呀。 好，修改过来继续录。 你说李玉萍以权谋私奢侈腐败，那你有证据吗？怎么没有啊？喏， 下面再听另外一段。 带着这股难堪的味道回家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还遭人辱骂，被说成严重的妇科病患者。 这里是原书上少了一个字， 是苗杏华宁可妇科病也不带带，也不要受待遇。 现在听到是编辑在跟演播人说话。 对，我觉得他这少一个字哈，也不要受待遇，然后您到那个善罢甘休那儿就结束这一讲。 好，修改过来继续录了。 但是苗秀华宁可妇科病也不要受待遇，一直挂到后勤处答应下次发苹果的时候多给他半箱，苗秀华这才善罢甘休。 现在是他们录完了一集，我向编辑要求进到里面录音间去采访燕姬轩老师。 好的，我们录完一下，看看小群对赖慧有什么要求。外面有一个来录音的。 这本书是 石一峰的特别能战斗，讲的是一个很能战斗的一个阿姨的故事 啊，就是刚才这个苗秀华， 对 这个阿姨啊， 对 对, 对， 好的， 我进去踩两句，踩两句啊。小燕老师好， 您 好， 您播小说播了有多少年了？ 就算是我80年。我看看啊，80年吧，差不多。 80年开始到现在，快40年。 80年那时候是 快40年了。 40年，对， 快40年了 啊，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80年还不是在电台嘛，在八一制片厂，然后给中央电视台播过小说，然后也给咱们的文艺台播过。 对， 播过咱们的文学经典系列吧，那时候。穿着军装过来， 因为我小时候就听过您播的东西， 不可能， 我是真的听着您播的东西长大的。 按、就是、年龄是这么可以擦点边儿，让你听着，但是 让我 听着趁着我太大了。 对，您跟张璐编辑合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吧？ 对， 所以我看就是比如说有错的地方、停的地方，实际上你们也没有什么语言的交流，基本上就是他找到错的那个点，你直接就向下 啊、对对对，直接就接了啊。对，因为他停我也知道，有的时候错误就是我们心照不宣都知道，就是哪儿错了或者哪儿不合适。 好的，那您继续录，继续表演。好，谢谢谢谢、 好，没事。 这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小群采制的一段录音、 听着很熟悉，我们都是这样合作的。 燕姬轩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午夜拍案惊奇正在跟艾老 师 对播的这个播音员哈， 对， 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我们的老播音员了、 对，因为他也做配音啊，经常给太后配音、刚才你看编辑就说我也找太后，就是平时就那么叫他， 包括延禧攻略里的太后也还是他配的， 都是他配的、 配了很多太后。 对，他那时候是斯琴高娃的御用配音嘛。 所以和艾老师合作也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火花四溅。 一起穿越时空，神游万刃， 是 吧？ 严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非常直爽，非常直率，在艺术上他是是非常直率的。 您这么说是不是有弦外之音？他怼过您吧？ 不只是怼，每次都给我上课。 那您服不服啊？ 我当然服了，我当然服了。 是吧？ 言情小说必须服啊！ 啊、哦，您是暖男是吧？对，体谅。 每天先上20分钟、30分钟的课才开始播呢。 不是，让搭档先那个讲痛快了，然后再播是吧？ 对，因为艾老师一直是基本上是孤军奋战。 哦， 基本上一个人播的多，所以对播的时候， 您这一配就配一个高配啊，这个配一太后。 对，然后提出要求了，海燕那个，我能不能找一个女搭档啊？ 这海燕 对，一起来合作是吧？ 这你的责任，海燕。所以这个两个人配合的特别好啊，所以就是。艾老师说我多情的一面好着呢， 是 吧？ 那是有火花的，有火花迸发的，是吧？ 对， 艾老师， 所以以后多给艾老师找女搭档啊，展现他生活中更多的面。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现在必须得来一段惊悚的了。我觉得我这段音乐呀，应该找海燕要，不够惊悚啊。这个不够轻松。 其实你发现了吗？我们很多小说的播讲是没有 背景音乐的， 没有音效的，一定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好，我一会儿就拉下来啊。 哎， 艾老师随时吧。 艾老师开始播。 OK，Star。 50年前，长沙彪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洛阳铲儿，铲子里还带着刚从地下带出来的土，而奇怪的是，这一杯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鲜血里站过一样。哦哟，这下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这下面是个血石嘎，能不耗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撂在下面喽。就到这儿了， 就是我们仨不太严肃， 浑身冒冷汗。刚才一看就知道是《盗墓笔记》，对，这我们一起 合作过的 《 盗墓笔记》。 哎呀，真的特别棒啊！这个语言塑造能力。太棒了，我们听众都来了 啊。 那个苏伟东说：“艾老师好， 哎、 您是住亦庄吗？” 啊，是。 哦，有一次看见您和您老伴儿了。 哦， 我小时候最爱听广播剧，如《美女蛇》 哦 《刑警803》，还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您的声儿，我觉得特爽。 哎，米夏，你知道吗？这次啊，就是因为艾老师播这些恐怖小说呀，大家都会觉得这小说已经很恐怖了，这谁播不恐怖啊？但是为了证明。我们好的这个演播人不光能把好的小说播得很动情或者很形象，也能把任何你觉得不可能变成那样的都变成可能，所以我特地为艾老师找了一个宫爆鸡丁的菜谱。这个菜谱上就写明了怎么去做一道宫爆鸡丁。 对， 就恐怖着说，是吧？留着红色液体。 恐怖宫爆鸡丁。 来 配点音乐 啊。对，来点音乐啊。来点音乐。 鸡胸肉200克，花生仁100克，调料白糖、酱油、水、淀粉。鸡胸肉洗净，擦干水分，在小碗中调入水、淀粉。花生仁炸制的时间不宜过长，待颜色稍有变化即可。炸好的花生仁一定要在临时出锅前再放入，以保持花生仁的香脆口感。 我脑子里瞬间过了孙二娘、张青、菜园子， 这绝对不是鸡丁儿。我的感觉 是做的 是 鸡丁儿吗？ 我感觉是他们有一个人把我放在案板上，这样的感觉 太恐怖。 这就是功力， 绝对 是功力 啊！那个 艾宝良老师有如此功力，生活中经常练功，就平时他特爱观察，是吧？ 对。 您怎么观察？什么时候观察？ 这个我稍微多说两句啊。 我换个音乐，就是、咱就不恐怖了。 对，别恐怖。 来， 就是我觉得任何这个技巧也好，或者理论也好，它脱离不开一个语言的一种模型。就是说你理论再好，或者是你说的再好，你技巧再好，你总得附着在一个语言上吧，就是一个形象上吧。所以说播小说之所以能有很多的语言形象，就在于要在生活中采集这种语言形象。 哎呦，采集样本。 样本没错、嗯、就我发现有的朋友他喜欢播小说，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研究理论，他老研究技巧。我不反对技巧，我不反对八百标兵奔北坡，不反对啊。但是八百标兵奔北坡只代表了一种方式，就是你嘴皮子溜。八百标兵奔北坡可以，可是生活中的语言不只是溜就能解决啊，它是有生活原型啊，是不是？你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原型啊。我上次咱们我就聊到一个故事，你比如说我就说，我说咱们中国人说话爱声大。是吧？这个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声更大，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朋友在一块儿就更大。所以说有一次，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特别观察他们这个说话那样。你比如说咱老北京说话啊，哎大舅怎么着？老没见着你哎，我跟你说哎，就你那小舅子那房子哎，你说他分了他告没告诉我？我怎么就没告诉你？就这种东西，这种你必须把它记下来。然后放在你的那个库里边，那实际上、这个、 素材库， 那海燕当初是编的导演的那个刘老六、史上第一混乱刘老六就用上了。 对， 哎，小强，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对，北京老油子， 北京老油子， 老、 哦、但是你要没有这种语言的原型，你是说不出来的。小强啊，你干什么去了？你不行，你怎么理论也不行。 这是临时客串的吗？ 他必须有声音的原型。 从生活中来，这也是艺术创造嘛。 所以艾老师就不断的采集，不断的储存。 是，我再做一个广告，希望大家得听的这个、咱们现在正在播的我也拍案惊奇的这个这个叫 唐婚、 大家听听。有一人我给一个朋友听，他说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是您， 是我啊、哦、那绝对是一个英俊少年。 来一段英俊少年来、 啊、不没词儿了，大家听了。我就是那个那种感觉 哦。 Mike 哦，周宁静，我请你喝咖啡好吗？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东西、哦、但这也得来一种原型啊。 对，一会儿晚上11点啊可以听。 晚上11点，反正我听我都被我自己迷住了。哎呀，我怎么那么英俊少年呢？ 真是啊，就是有声语言创作啊，对于能够熟练掌握它的人，像艾老师这样，他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啊、 没错。 所以就像刚才海燕说的，就是因为艾宝良打心眼，艾宝良老师打心眼里特别喜欢这个事儿，所以他才能够在创作的时候能够神游万人，一个上帝视角。他刚才说我觉得特别的好，感觉吧，既把他们塑造出来了，但这种危险其实又和我有一定的距离哈、啊，所以您才能俩仨小时不出来，在那小绿灯底下自己快乐的创作。 是， 你知道艾老师的影响力啊，他已经比我们更往前走了。他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艾老师算一个桥梁搭起来了。他是难得一个就是艾老师把新媒体也给收服的人。真的很难得的。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觉哈、因为我也是听着广播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这样的声音作品的来源、其实就是广播，就是收音机。 对， 但是现在呢，虽然我们有了迷你的收音机，但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带着一个收音机到处走，包括信号不好等等。 是， 但是因为有了现在的新媒体，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听听的这个壮阔四十年的这些书啊、选择了这么多好的有声小说、它就使得第一是文学作品能够真正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第二是使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响彻在我们的耳畔。我觉得新媒体可能对我们传统媒体来说不光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啊。 对，它伴随性更强了。 那我们这次听听 FM 也是全新改版上线啊，推出了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启动仪式。大家会在听听 FM 上听到更多由北京电台啊制作或者联合制作的这样的有声作品。 说到这儿，我问问艾老师啊，这个一个人的声音会随着年龄、素养啊，这种阅历的增加而不断的得到注入改变吗？ 说的太好了，一听就是行家。 我是假行家啊。 对对，对于这个文学的理解，一定会随着年岁的积累而有更深的理解，而这个岁月的痕迹是没办法的。我在现在听我年轻的东西就觉得很嫩，然后呢，随着这个阅历啊，对以前的理解，播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